家人都有。 我看后面好可怕哦， 全世界只剩下 我们也躺下来吧，想要跟脚踏车一样。 你那脚踏车很贵。 我永远记得 踩过去， 九个一嘛，点点的月亮。 你也不是只有一公司的那个 超级家。他从妈妈骑过来的吗？ 他没有回来的家。 然后排成一圈的。 妈妈嘴到 底。他排成一圈，他们学我们。 没多久。 谁去？ 我们现是要召唤大师，我把这话真是。 不管是 生气了怎么办？ 还 有打车，我们输了。 我希望所有我爱的人， 我们输了怎么办？ 都能够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哎，主席回来了，主席回来了。 我也努力朝这个方向前 进。主席坐下，我们要默祷。 刚刚那个默祷，因为有大忘带，祷告 到 就 失败 了。开始干啥呀？ 没有 祷告。默祷。 刚刚发电是不是？ 哎，走， 今天 就是。 盘坐起来，哎， 这是一颗成熟的学校。 就是我们来那个， 我们一定要赢。 苏丹苏丁，苏丁拍画饼。 等一下，谢谢我们。 谁回来？ 我早上要带导员，还不够大， 我是 他去带他们。 中华民国国民。 好，跑到滴滴的吗？最后一句要喊什么？先讲好。 这个价很大吗？ 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 想急死了。 我是什么姓氏某某敬拜好的那个 要问很多问 想要问 要用什么 要问 要说什么不要了唱歌就漏掉了要如果要讲说言语里面最有力华语里面周围最有力就是讲操还是讲干呢？ 一定六字真言哦。 阿鲁巴。 进入状况了吗？ 没关系吧。 很多啊。我们要赢脚踏车哦。妈妈嘴骑过来的。妈妈嘴哦。 好，那我们开始吧。 我是主席，不要讲话。 天地诸神， 天地诸神。 栖息在台湾岛屿的千千万万之神。 他是富裕娃娃的，他是娃娃。主席在发声，可是他从台湾那边出来。 台湾之父，台湾之母，台湾的列祖列宗。筚路蓝缕一起山林，请给我们台湾人的子孙一个最后的机会，让我们像核子能，让我们像原子能说不。来跟我说一遍，我干！ 我还是信任你，还是你来带我？我会把左脚带出来，都 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左脚要伸出来，左脚。 伸左脚。 不要啦，那左撇子怎么办？没差啦。没差。 可以吗？到底是怎样啦？我们在偷巧。 现在进行到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的我们对于台湾的众多神明啊，对我们对于神明与偶像有任何的这个期待，全部都已经把它说出来了。 有吗？ 我们将我们的期待与对将来的渴望托付给台湾的众多神明与偶像。 那就请神了，好不好？ 好，现在跟我讲一声，怎么你左脚翘，就是你左边嘴角要翘起来。 刚才漏请一个神明。 恭请 什么神明？马克思。 马上就发现我们漏请旺神， 因为 在说话， 因为台电发现了一个人，他的基因不怕辐射，那个人就是大旺，于是大旺在2013年4月5号当天。我们原本要办活动，他就消失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后来慢慢的一些报纸还有一些文艺青年的赞，慢慢 什么东西啊， 慢慢就是每个 Z 没有每个Zing 啊， Zing 的， Zing 那小 Zing Magazine 的 Zing， 很多小 Zing 小杂志 都刊出了 免费刊物。 小何的 望神的基因可以抗辐射的这个一小的小道消息， 就跟像艾滋病可以被治愈一样。 对，但是大望望 DNA 望。可以抗辐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为什么？因为这是不是就证明了我们从此以后可以完全安心放心的建核电厂？因为我们只要输入了大旺的疫苗，我们就不用担心遭到辐射。 那如果 这是不是证明大旺的存在？就保证了核电厂存在安全无虞。那这样子，大旺的基因是不是就是核电厂的帮凶，亦或是核电厂人们的忧心的解药？ 干， 它究竟是核电厂的帮凶，还是人们的解药？ 干， 我们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大旺。 我干， 有人说。他从此以后就在台电，在台东的秘密基地里面，永远就在那边，再也无法演唱黑狼纳卡西。但是也有人说，他最终去了大阪，回到了他的故乡，在那边唱纳卡西。这又是一个我们无法解开的都市传说。 科科， 台湾人曾经因此有办法建立核电厂而不怕核能，就可能全部是因为大旺的基因。大旺，你到底站在敌人的那一边，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本旺会选择跟大家在一起，本旺选择跟台湾的人民共存共亡。 可不可以请问一个问题？ 听说。 请问那核废料跟换 DNA 有什么关系？ 因为忘 DNA 太可怕了，所以没有，当然有比核废料更可怕的东西，就是国民党党政。 那民进党不可怕吗？ 民进党已经被边缘化了，台派不管是保守的还是激进都被边缘化。 现在已经进入污染区。 只能够在社运的场合里面， 就不要把政党色彩带到我们这次的岛靠里面。 防毒面具， 可是这个已经是超越 上面各五条扣环， 这个是已经是，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体的。我们之后也是一体的。 我们已经在传他的 DNA 了， 大旺， 你们身上已经有我的 DNA 了。 感觉到了 ，I can feel it。 I'm flying，Jack，I can fly。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看我不怕辐射 ，Jack。 iceberg, turn ahead. 好爽啊！ 年发。抽出来，抽出来，这边装到疫苗桶里面，这个是我的脊髓，谁只要能够得到这个连骨髓，谁只要能够得到这一罐连骨髓，谁只要这个是我的十滴血。里面的 十六滴啦，十六滴啦， 十六茶 旺小啊， 旺小 啊， 不对，这个是黄色的， 十 六滴， 这个 EOS 十六滴， 我还是把它盖起来好，我等一下还要 喝。这边的这个面包就是我的肉。 剩餐啊， 剩餐啊，剩餐 啊， 要把 舌头 伸出来， 不要浪费粮食啊，喂喂。 大王 于是就两个受过辐射照射的饼的面包，还有五条辐射污染的鱼，喂饱了整个台湾。 现在大家都可以喝一口了吗？ 接回来啦。今天 是打你 一起来吃饭，来，贝贝、嘟嘟，你叫 妈妈 一起来吃。 人家那边都在打亲情牌， 亲情啊， 那边要打亲子牌，打牌。 对啊，这种像我们这种无话无可的，有的是靠北靠木了，那怎么办？ 那 种没有那种，至少你是你也是一个妈妈的身份，可是 亲子牌这边是动物牌， 领儿童嘞， 回去啦。那边有脚踏车牌，我们有什么？ 我们 有旺牌， 我们有旺小， 旺小，十六滴旺血化成一滴的旺血， 没有， 你看看， 十滴血是一滴。 我这边整个教室都死了。 没错啊。 如果大旺有一个笛子，他就可以把小朋友都召唤过来，我们就可以 脱了啦。